要不要我来煮吗？可以哈。啊，那你无要心情好好，你也可以来找我聊天呐、啊。聊天要不要钱呀、啊？哎、欸，谁聊天要钱？听起来很奇怪。OK， 好，翻回来，刚刚讲到第几题啦？第三题对不对？四五六，第四题快速的讲吧。A contract of 什么什么东西呀、啊、？Is a standard form contract， 把这个画下来 ，standard form contract 就是定型化契约的白话文嘛，是不是？答案呼之欲出啦。Standard 就是标准的形式的契约，就是定型化契约嘛。好、哦，几乎不用再往后看了吧？对不对？所以这题答案要选哪一个呢 ？Adjunction、Adoption、Adhesion 跟 Adherence 哪一个啊 ？C 对不对 ？Adjunction 这个字还蛮重要的，叫做附属的，或是兼职的。兼职的听懂吗？你们有没有听过兼任教授啊？是不是各校都有专任教授跟兼任教授？兼任教授就用 adjunction 这个字 ，adjuncted， 把 i o n 改成 e d， 是它的形容词。兼任的 professor 叫兼任教授，不要给我写 part time professor 哈，我连我好听气死。哎，不要开玩笑，我真的有逛过某校的网站的英文。你们有空无聊就自己上网去看某校的英文网页，真的给我写 part time professor， 没晒哦，回去自己查，有空画一下，自己回去看啊哈，这是不重要，但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好 ，adoption 叫做适应，或是采用，那 adhesion 叫定型。Adherence 叫固守，我们刚上课都讲过，所以这题大家选 C 很快。另外第五题是99年正大法言，他说 Please read this sentence， 请读下列这个句子。他说 This contract is binding， 又出现 binding 这个字，对不对？把它画下来。我们今天早上讲 precedent 那些先例有一个叫 binding case， 对不对？我说 binding 是什么意思啊？具法律拘束力的，所以这边 this contract is binding， 就是这个契约是具有拘束力的哦，知道意思了吗？哈、哦、，binding， and we expect all the parties， 而且我们期待缔约的各方啊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是修饰那个 party， 就是涉入的各方。然后括弧后面写 both clients and suppliers 是顾客或是提供人，好、哦，所以很明显这是个买卖的契约嘛，对不对 ？To abide by， 他这个地方 abide by 画下来，先不讲它是什么意思。他说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erms 我刚刚不是说了三个意思，但这边指的是那个定义哈，智慧的义。跟 conditions 叫履约的条件 ，stated in sections 3A 37G on pages 1 to 17， 这边讲的就是那个条款在哪边，然后在被陈述在哪边的那些条件跟定义。所以这边呢，他说 one of the following words expressions， 下列的这些词啊字啊。Could replace 那个划线的 abide by， which one is it？ 所以就是考你 abide by 你是不是认得 abide by， 在这边我们的选项要选的是 C， 叫做 obey。所以 abide by 就等于 obey， 就等于遵守，了解吗？但是 obey 你们可能都会，对不对？如果 obey 的名词。考出来认得吗？补充在旁边叫做 obedience， 这个叫服从或是遵从。obedience 叫名词，那不遵守，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公民不服从运动？有听过这个东西吗？没有。你们没有念高中历史吗？甘地， 不是打球那个 KD 哦，不是打，不是甘地啊，我是说那个印度圣雄甘地啊，你们一定要学过吧？不要说年轻，气死我了！公民不服从运动，那个不服从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万一你考的不是法英，但是是其他的研究所的法，的英文，或者是你考其他公职的英文的话，可能会考这几个字。这个叫公民的，你说老师啊，你刚不是说 civil law 叫做民法啊？废话，就是民嘛，就是公民嘛，听不懂。Disobedience 就是 obedience， 前面加上 dis 就是不嘛，不服从的 movement 是移动嘛？你给我翻移动，我真的就气死，就叫运动。不是 sport 那个运动哦，是一种活动。这个是可以带坏成另外一个字叫 campaign， 顺便补充 campaign 这个字啊，宪法上会出现。好，有时候叫阵营，有时候叫活动，有时候叫运动，好不好？活动，好不好？该给你们的字都给你们啦，很重要，好不好？写在旁边。好，那 choose 是选择嘛，大家应该都认得。不对， agree with 叫同意。agree with 后面是我同意你的说法，这句话中文要怎么说啊？你给我说 I agree with your opinion 哈，我的真正气死你。你们学英文有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额外补充，虽然你们不考写，可是未来你们要总是要写英文嘛。学 agree 的时候只学的 agree， 不学后面的介系词，它偏偏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你一定要接介系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接什么介系词，这样你会用吗？所以 agree 后面一定接 with， 但是 with 后面接的一定是某事，不对，某人，对不起，错了 ，agree with 某人。For 某事，所以我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I agree with you for your opinion， 知道吗？等一下我在恭喜啊吗？啊，第二位同学 ，OK 的，点个头呗。好小气，这样，政府大概就两公分，可以这样子之类的吗？哦，知道我在说什么。再说一次 ，agree， 谢谢你，同学，我爱你，振幅极大，很清楚 ，agree with 某人 for 某事，可以吗？自己写好不好？你们万一要考，那个三等的检视官的有一组叫真什么组啊？真实组是不是？还缺真实，我不知道。就是某一组啊，他昨天班英文跟宪法一起考，还是法学一起考？他还有100分的那个法学英文呢，有写的哦。你就说老师，我才不屑考那个嘞，啊呵，你搞，赞也可以。但是不信你，如果说我要买个保险，我全部都考好了，我觉得当松笼子也不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检察事务官就松笼子啊。虽然他后来变成他也考上律师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没有看过《Hero》吗？《Hero》很好看哎，去找来看。有几部日剧也好看，好不好？第一个叫《Hero》，好看的原因有二：一，木村拓哉帅；二，木村拓哉帅。有没有了？第二个原因它是跟法律相关嘛。另外一个叫什么啊？就是在准备东大特训班，也很好看啊。第、你们的人生就是准备考试吃东西跟取暖，剩下能拿来干嘛？睡觉吗？拿来看一点这种戏不错啊。看我今天叫你们看了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叫你们看失控的陪审团，不要看金发尤物。第二个我叫你们看什么？要学 Miranda Warning， 去找港剧出来看。然后港剧律政极限风，是不是很爱讲这个东西啊？第三个 想要陶冶性灵，又看到帅哥，还有了解日本的司法制度，就看 T-Hero 跟日剧东大什么集训班，是不是？对啊，那还有离婚女律师也不错，那部也不错，看都不错。不要给我看一龙哦，那一龙也蛮好看的啦。好啦，那也是帅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们就自己找东西出来看嘛。还有有个东西我大推 ，Transcend 超越刚刚的各项，它有 Supremacy， 还有最高性。回去立刻给我把赌神拿出来看，不要怀疑。老师之后会开国际公法哦，赌神很重要，就彰显在国际公法上，因为赌神在那个新书的船上，知道新书嘛？不记得对不对？发生了一件事情，陈金城的公海杀人事件。你们记得吗？老师背对白都快背出来了。这个反正你们如果有缘分，我有在国际公法的课堂上，我会特别谈。他就谈公海的管辖权。啊，回去自己把赌神翻出来看哦，不要看与龙共舞，没有帮助。虽然我觉得很好看，好吧？那个这张 please 的，我这件龙虾新装的这张 please 帮我设计的。不用那个陶冶就好，那个没有实力，所以各位你有去好多东西要看哦，可以哈，不难吧？好，就这样。下面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讲完了之后，第六题哈 ，A person or company which rents a house， 一个人或这个公司去租一个房子 ，flat， 你说很平吗？地球是平的，不是吧 ？flat 也是一种住宅哈。就是那种平面的房子 ，or office 或是公一个办公室 ，in which to live or work is called。那个人啊，去租人家不动产的那个人，我们是不是说过这叫出租人还是承租人？承租人对不对？那 A、B、C 哪一次我们有讲过叫承租人呢 ？C 叫 tenant 可以吗？啊，哪出租人是也叫 landlord 地主？不要我再写了吧，自己照抄吧。Landlord, tenant 叫做出租人，承租人。那 A、B、D 各自代表什么 ？A 叫做 tender， 你们一定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叫什么？叫温柔。我就知道你们只会讲温柔，而且温柔都不知道就很严重了。猫王有一首歌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好了，老师唱歌了啊。Tender 那个温柔，不是啊，这边法音上不用那个字，这个字有另外一个字，把它写下来叫投标，动词投标。老师唱歌你们也没共鸣，也没笑，也没怎样。我下次如果跳舞问阿北，我看你们也没什么感觉，但老师绝对不会开很大哈，那个动作太难看了。再过来 ，Tenure 这个很重要，这个字画星星写下来，这个叫终身俸。那为什么说很重要？在讨论那个法官，就是在三权分立当中，在讨论法官的独立性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就是他们有终身俸嘛，不受政党轮替或行政的干预，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字叫 tenure。OK，tenure。那块 C tenant 刚刚已经说过叫承租人 ，D tenement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认得就好，叫做共同住宅。这个在美国有这个概念啊，国内有点像是那种我们政府要盖给大家可以，就是公宅啦那种意思哈 ，tenement。所以这题答案选 C。第七题只有一个字重要，就是那个选项。我们来看 all reasonable 什么什么东西，所有一切合理的什么东西 should be made 都应该要被做出来。To ensure 以至于可以去确保啊 ，the work is completed by the agreed deadline， 能够确保工作的完成是在同意的期限之内。所以这边这个字应该是所有的什么东西应该要达成，应该做的努力嘛，对不对？做的竭力，做的。就是总之是一个好的字。我们看 A B C D 这四个字，你们认得四个的举手。 不可能有人认得四个，因为第四个字我拼错了。你如果举手就是你偷懒。认得三个的举手，认得三个你优秀，真的真的真的很可惜，你们心机都重。我相信在座有人认识，认得两个的举手，认得一个的举手，认得是哪一个字啊？ ABC 是哪一个？第一个 A， 那很好， A 的字是个好字。四个都不认得举手，这没什么废话，就是不然干嘛来上课，很好，没什么，现在就认得了嘛。 A 这个字叫 endeavor， 这个字就叫做竭力，竭是这个竭，就竭尽一切能力，那个竭力 endeavor 叫竭力，竭尽所能，那个竭，竭力，好，竭力。哎，这个句子是个好句子，因为它常出现在各个契约当中。 All the endeavors should be made， 所有的一切的竭力都应该被达成。 To ensure the work is completed， 这个常见。好， B 这个字你在国内基本上没有用到的可能性，出国就用到。 Organ 叫做衣领，衣服的领子，或是另外一个叫做护颈。知道什么叫护颈吗？就是万一被车撞到，然后这边就打一个那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东西叫护颈。所以除非你出国，而且出国也不见得会用到，因为你不要被车撞就不会用到。然后大不了不穿有领的衣服就完事。哎，讲到一件事情，你们吼不要只认得 clothes 这个字哦，衣服。我跟你讲，这真的很夸张，我们台湾的学生会超难的字，可是连买一件衣服用什么款式都讲不出来。高领的衣服怎么说啊？有没有会？他给我 high gorget 哈，我怕犀利啊。Turtle neck 乌龟领，乌龟脖子。你说乌龟脖子是长还是短？就是显然他们叫长嘛，所以叫 turtle neck。好 ，turtle neck 或是 V neck 就 V 领，好不好？无袖。Sleeveless， 好，这个不重要，这反应不会考。但是拜托你们不要每次跑到服装店，然后你要讲就是说我想要买高领毛衣都讲出来，你就说我自己看啊，好，你搞 ，OK 啦，你走到卖公维，这广告卖公维，这个谈谁都不要跟，人家教授跟你聊天，然后问你说啊、，What kind of flower do you like？ Oh well， flower 你个头，他就问你 What kind。What kind？ 那你知道认得某些东西了。What kind of beverage do you like？ 有没有？你出去点东西，drink， please。I'm asking you what kind of cola， 你个头啦 ，Coke 好不好？哎，拜托不要给我出现这种语言哦，我真的觉得很想死哎、欸，不要，拜托不要 ，Coke 好不好？或 Coca-Cola 也比说 cola 好，好不好？拜托了哈，好，所以 B 叫 gorget 不重要， C 叫 detainer 这个字就重要了，画下来，这个字叫押票，押票，知道什么叫押票吧？不用赘述了哈，押票。那么 D 这个字啊，你如果去查字典已经查不到，因为我打错了，叫做 hearses。是那个把 R 跟 A 两个颠倒，我打的时候打太快，是 H-E-A-R-S-E-S， 好，那这个叫做灵车啦，这是不重要，灵车都是干嘛？万安生命啊，龙岩生命，他们在载大体的那个东西哈、哦，知道哈、哦？那叫 hearse， 所以这个字也不重要。这题答案要选 A， 可以吗？可以的话呢，事不宜迟，各位啊，来，你们告诉我这段文字有几页啊？没多长，是这样而已，两页半，两页半。各位在上课的时候读完，我相信就是各位每周读英文文字的量了，因为回去你们都不会再念。可是我觉得哈，真的要养成你们自己要养的阅读，但是不要太短心观啦，一个礼拜看个一两天就够了，因为你们还要准备别的考试，好不好？那如果你真的很心没有时间，我们就利用上课时间把这个阅读来看一下，让你们练习看文字哈。来看第一个，他说 contract， 就是总该认得吧，叫契约，对不对？ as we will use that term 就出现，就如同我们会使用这个名词或这个词汇。Ordinarily connotes 一般来说啊，那个 ordinarily 是一般来说，会 connotes 叫做意味着或是代表着，就是等于 ordinarily imply。你们如果要写作的人啊，或者要准备托福的人 ，imply 或者是 refer to， 或者是 connotes， 都是代表就是紫色的字，意味的字。好，自己补充，它代表或意味的是什么呢 ？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它代表的是一个在两人以上彼此之间的 agreement 叫协议。好，然后破折号后面你们就看啊，然后会漏漏等一直去解释哈。Not merely a shared belief， 不只是把 not merely 画下来，这个是重要句型。Not merely， 然后后面你就立刻往后找，看看有没有 but。有看到 but 了吗？那 merely but 是指两者都是哦，这跟你们以前学过另外一个比较像，叫做 not only but also 是一样的意思。自己补充，这个我不用写了吧？你不要跟我说 but 不会拼，我揍死你。Not only but also 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只要看到 not merely 或 not only， 你要直觉反应要找有没有 but also 或是 but， Not merely a shared belief， 不只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嘛 ，but 还包括什么呢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s to something， 对于特定某一个事情的共同的 understanding， 共同的认知。那这个 something 呢，后面就紧接了一个 which， 对不对？把 which 画一个框框。一直到句尾句点那个 them 那个地方，然后画一条线往前修饰，养成这个习惯，只要看到一个名词后面紧接 which 的话，我告诉你，就算不看它也不会爆炸，因为它只是形容词。知道说什么吗？万一你时间真的有限，看到 which 就不要管它，除非你前面那个字看不懂的时候。所以我再讲一次，重新整理一次，那个名词本身你看得懂，你就可以不看后面，这个叫做废屁。来，我有意思吗？但是那个字万一很难，就是你白硬生生就是看不懂，怎么办？往后看，因为那个就不是废屁了。那我在说什么吗？去解释，他解释，就算你看不懂前面那个字，你也能猜出来。这是作答技巧哦，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喂喂，可以吗？好。所以呢，那个 something 后面那个 which 就是紧接着修饰它嘛。那前面你几乎都知道，他说 which 这个 something 呢是什么呢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by one or both of them。他说是在未来会被执行，那个当然就是被执行或履行，是被谁执行呢 ？By one or both of them， 被一方或是双方来共同执行的这个事情。Sometimes 有些时候呢 ，the term contract term 又出现，这个字也是翻成这个智慧这个词汇啊。Contract 这个字 is used also to 也是被用来怎么样呢 ？Refer to 画起来是不是出现了？它就跟那个 connotes 一样啊。紫色的是什么东西？现在只是废屁又在讲一次。它有时候也用来指涉一个 document 这个字就重要，叫做文件。怎么样的文件呢？又在废话，后面往后看。你如果 document 这个字好，你可以想象哦， document 这个字假装你不认得，然后你看往后看，它是不是在解释 document？ 他说 the set of papers， 一系列的纸嘛，或是文件嘛，怎么样呢 ？In which such an agreement is set forth。有没有？是不是在这个一系列的文件当中呢？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是被设定出来 ，set forth 叫设定。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解释 document？ 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在考试的时候注意 document 看不懂不用慌，往后找，知道吗？ document 看得懂恭喜你，往后不要看，再跳到下个句子再往下看，知道我的意思哈？ OK。For lawyers, 对律师来说呢，怎么样？ Contract usually is used to refer to, 又来了。契约通常指涉什么东西呢？ Refer to, 又是出现。An agreement, 哈，一个协议，哈，你协议看到这个地方，后面又出现 that, 一样，你把 that 左边弄一个左花弧，然后到 legal effect, 框起来。它又在形容前面那个 agreement, 怎么样的 agreement 的呢？ That has legal effect, 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 agreement 的一个协议。所以对律师来说，契约的要件是它必须具有法律的效力哦。那他就这边假设你这几个字通通看不懂，你就可以往后看，他们一定会举例。好，这个 IE 就是指 for example 的意思啊。比方说什么呢？It creates obligations for which, 它对一方 for which 就是某人嘛 which party 是对那个 party 对一方行诉 creates 去创造了一个 obligation, 创造一个义务，好，义务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很重要叫义务 for which, 然后呢这样子的东西呢Some sort of legal enforcement, 把 legal enforcement 画下来。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 legal enforcement 叫什么？法律的执行嘛，就是强制执行嘛。创设了某一些的义务呢，就以至于呢，某一些法律上面的执行 will be available, available 就是可取得的。你就是可以获得法律强制执行的那个效果，然后后面有个但书是在 if 后面，你要满足后面的条件其实还可以，他说 if performance is not forthcoming as promised, 如果啊这个履行并不像你所承诺的那样被 forthcoming 被进一步的执行，被进一步好，就是被执行的意思。Thus, 因此呢 it will sometimes be necessary, 有些时候呢就会有必要，有必要要做什么呢？ To distinguish, 把这个字画下来，叫做区分，区分。然后这个字请你拉一条线写它的形容词，叫做 distinguishing, 后面直接加 ing。什么叫 distinguishing 呢？有一个第一个意思叫做区分的，写下来，区分的是第一个意思，可是这个意思不值钱。另外一个意思比较重要，叫做明显的，明显的，好、就是明显的，所以你要看它上下文来决定要翻成明显的还是区分的哈。那但是在这边它是动词，叫做 distinguish, 对不对？有些时候呢，就有必要去区分，从哪边区分呢？ Among 后面 three elements 三个要件 in a transaction 在一个交易当中的三项要件，所以你把 three elements 也画下来。然后拉一条线，你看下面是不是出现 one two three？ 有没有？看英文要有这种 sense 哦。前面讲到东西，后面就要往下找了哦。哈、哦，是哪三个要件呢？你看，one the agreement in fact between the party 就是事实上的契约。你要思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契约是什么？第二个要素是 agreement as written, 在书面上契约是什么？再过来第三个，哦，好，对不起，后面还有一大段 ，which may or may not, 它可能会或可能也不会 correspond accurately to, 把 correspond to 画下来，这是固定的用法，好，反映出或是对照于。 accurately 是它的形容啊，它的副词就是说明白或是正确的反映出，反映出什么呢？ The agreement in fact， 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未必两个可以相互对应，知道他在说什么哈？然后第三点 and three， the set of rights and duties created by one and two， 一系列的 rights 是权利跟 duty， 把 duty 这个字画起来，我们之后在讲侵权行为的时候很常用到这个字。duty 这个字有些时候翻成义务，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翻成责任，好吗？责任。好，他说在一和二这两种契约当中所构成的一系列的权利跟责任。好，然后就讲完这边就三个要素，下面就要开始来一个小小的结论。他说 without typing at this point，没有去 typing， 没有去碰触到这个点啊，就是说前面讲的那三个 element 的考虑呢，然后你就 to state a short but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law， 但是你却要陈述出一个 short 简短但是却 comprehensive 叫做完整的 definition of law， 对于法律的定义，然后括弧后面补充说明 if that were possible， 如果可能的话，那他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就是当然有可能啊，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碰到前面那个三个要素你根本不可能，意思就是他有碰到，所以他有没有可能给出一个简短的定义？有可能哦。 It is perhaps sufficient to， 这可能是足够的， sufficient to 叫做足够，所以 sufficient 可以代换成另外一个叫 enough， enough 你知道是什么了啦？足够。哎， enough 会拼吗？你们久不写英文字以为会拼哦。 enough 这个字不要小看哎，老师改很多考卷的时候还发现很多人常出错呢。 enough 就 sufficient 哦，一样。也许呢就足以，就前面那个 point 哦，这个点啊，前面考虑那三个要素本身啊，就可能是足够于 suggest that， 可以去强调或者去提议说啊， we will be surveying the ways in which， 我们就可能可以去调查， surveying 叫调查，调查什么呢？ the ways in which， 在这一些当中，什么东西当中要往后看的方法，什么东西的方法 ？Such agreements are made， 就是说这些协议是如何被缔结的那个方法哈 ，and enforced， 还有如何被执行的 ，enforced 执行 in our legal system， 好，在我们法律的体系当中是怎么被执行或定义的。然后后面又出现一个破折哈，这一长串漏漏等没关系，看不懂就往后看。The role of lawyers and judges in creating contracts， 事实上就是他在讲说前面的三个要素就是啊，律师跟法官他们的角色上面在创造契约时主要考虑的那些要素。而且他也没讲了，除了创造契约之外，后面逗点后面叫做 in deciding disputes， 在决定争议的时候 deciding disputes that， 然后那个 that 又一样，一样自己看到 that 就划线了哈，弄了框框往前行动。什么呢？什么样的 disputes 呢？什么样的争议呢？就是这个东西 may arriseWith respect to， 把 with respect to 划下来，不要让它干扰你好。就是说，这样的争议可能会引发，怎么引发的呢 ？With respect to 就是等于关于，记得吗？我们今天讲过好几个关于，对不对？你一样再写一次，写 regarding。With respect to 就等于。Regarding， 有没有？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 ，regarding 啊，也等于 with regard to， 对不对？ 就等于这边的 with respect to， 就全部都是关于啦。你不要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给我翻哦，那你是翻不出来。反正这整个就是，就等于最简单就是 about， 就是说那就写 about 就好啊，干嘛写那些东西？ about 比较简单嘛，比较像小孩子写的字嘛，因为都是成人了嘛，对不对？当然要用一些比较难一点，就是牵涉到或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时候，就会比较文明一点，就用 with respect to， 就是这样的争议呢，可能会存在于关于 their performance， 他们彼此之间的旅行所构成的这种争议。好，这是第二个功能。第三个 and in fashioning， 把 fashioning 画下来。Fashioning， 你们以前都学过 fashion 叫什么，对不对？只认识它的名词，对不对？叫时尚，对不对？但在这个地方不是那个意思。Fashion 当动词的时候指的是形塑，哎，不是形式诉讼法的形塑，就是 form 啊，构成或形塑那个 form 等于 form。律师跟法官的角色在创设契约的时候。就包括这边一大堆啊，什么什么什么，还有最后一个是 in fashioning， 在形塑 appropriate 叫做适当的 remedy， 刚刚讲过对不对？救济方式 for their breach， 对于他们的违约行为进行 damage， 可以吗？可以让我猛咳个五秒吗？不要笑，因为讲太多话了。好，翻过来。好，大家有很长对不对？都没办法，请忍耐。啊，这本是规定嘛，细电嘛，哦，要学，跟更跟上跟上。好 ，In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哦，这边出现了哦 ，Anglo 不要给我按格鲁哈，啊，就是英美法。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就是英美法系统，就是英美法体系，就等于 Common Law， 可以吗？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哈。在英美法体系当中呢 ，A great number of things 有一大堆的东西，然后破折号后面就要去说了嘛。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这两个字哪是看无嘛，不要紧，它后面一定会再出现。Tangible 叫有形的。Intangible 顾名思义是无形的嘛，好，这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东西呢，在破折号后面继续说 are susceptible of， 把 susceptible 画下来加上 of 啊，好，这个叫做受到什么什么东西的影响。这个字你真的不会没有关系，可是我要从这边延伸到另外两个类似都有那个 susceptible 或是那个 sept 那个字的概念哈。第一个，这两个字无关，但是长得很像。第一个叫 suspect， 第二个叫 inspect， 这两个字反应都会考，不要搞混哦。suspect 叫做嫌疑犯。自己写好吗？嫌疑犯，因为字笔画太多，老师懒惰。嫌疑犯哈，然后它当动词本身就叫怀疑，可以吗？再说一次，它当名词的时候叫做嫌疑犯，它当动词的时候叫做怀疑，可以吗？然后重音念起来不太一样哈 ，suspect 是动词的念法，就是怀疑。如果你要讲嫌疑犯的时候要念成 suspect， 知道吗？那第二个字叫 inspect， inspect 这个字叫做观察或是调查。好，调查在法律上比较常用，或是其实根本就是侦查啦。所以你只要看前面的主体是谁啊，你当然可以 police 嘛，Police 去 inspect 嘛，那这个就翻成调查，合理吧？安娜是今天是 prosecutor 嘞，来这个字，哎，他写我真的写很丑，再写一次，这个字超重要，用黄色笔， prosecutor 谁可以做侦查的主体啊？啊，你哦，对啦，考上之后就可以啦。谁？检察官干嘛呀？检察官好不好？哎，我们哪一天来花时间把所有的你们将来有可能做的法律职业整理一次？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下周我们再整理。这个叫检察官，好、哦，检察官中文我不写了吧？你就写我，那这个状就是我，什么意思？我先写，就是我嘛，我想要当检察官，就是老师，我想当法官，青菜啦。法官怎么讲啊？法官超简单，就架局呗，好不好？就喜欢花。啊，你如果想当法官的，你就写我，好不好？自己苦中作乐一下，自己爽。哎，这个哎，要相信念力哦。你们知道有本畅销书吗？叫什么？秘密啊！这本书就是一句话：念力战胜一切，相信你可以做到。你就每次看到 prosecutor 这个字，就说这是我；每次看到 judge 这个字，就说这是我，你就会中。你好像觉得我是疯子哎！哎，我的人生当中念力这件事情帮助我度过很多难关哦，真的，我相信你能做到，你真的会做到。好。然后 susceptible 这是受到什么影响呢？他前面讲再回来，就是说一系列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呢，都受到有一个后面的概念影响，就是 ownership 这个东西叫做所有权。接下来所有权。好，然后呢，如果那个前面的 tangible 或 intangible 你真的看不懂，就往后看嘛。我就说他因为出现，他会解释，举例去解释，举什么例呢？bulldozer 啊，就抓在第一个空瓦博，这个字看不懂，真的没关系，叫推土机，重要吗？不重要。好，再往下看 ，a diamond ring， 我该看得懂吧？哎，你们看不懂这个字就很严重。有没有听过 Alicia Keys 的歌啊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I just want nothing at all。有听过？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 diamond ring 啊？有人要戒指，钻石戒指，对，就是钻戒。哎呀，老师要唱歌，还好老师没有，老师故意低八度，好不好？高八度就破音了。Diamond ring 还有什么？还有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这个就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哪？知道吗？New York， OK， 帝国大厦，哈，还有个东西叫《Gone with the Wind》，叫做飘，就是那部电影。就这边举了一大堆例子，是说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小到像 Diamond Ring， 大到像帝国大厦，或者无形到像《Gone with the Wind》，像飘这部电影，哈。All may be the property of one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这些都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的 property 的财产。然后这个东西呢 ，which 就是去连接到前面那个东西 ，ownership 很长很远，对不对？在 ownership 那个东西哦，因为它讲的是那个概念 ，which means that 这些事情本身就代表呢 ，the state will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owner。这就代表国家会保护所有者的权利嘛，所以他又再说一次，你就算 ownership 看不懂，你是不是看到 the rights of the owner， 所有人的权利，总该懂这叫所有权了吧？是不是？这真的不难啊，各位不要惊慌哈、哦。The owner 的 rights， 那这个 rights 包括什么呢？你看 to 后面连接一系列 rights， to use。Enjoy and even consume vaccine. Use 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使用权，对不对 ？Enjoy 叫什么？哎，物权包括哪些？使用、收益、处分，对不对 ？Consume 是消耗，哈 ，consume 是消耗。但是这边没有指出来的一个叫做处分权。 但是处分这个字蛮重要的，补充在旁边叫 disposal， 这个是名词，这是处分的名词，动词一起学叫 dispose。 好，这个是处分的动词，所以我说 I'm going to dispose my property， 我要处分我自己的财产，听得懂这里在说什么吗？我自己就是高兴，我要怎样买卖，我要干嘛都可以。好，这个叫 dispose。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讲过另外一个字，不要搞混哦。我今天是不是讲过这个字？哎，我有没有讲过啊？上堂课没有讲过吧？有吧？我讲话真的超夸张，对不对？有啦，这个字你记得我叫你们去用英文转账。这个字它的相反叫 withdraw。哦，好，这个是存款，这个是提款。但是 deposit 除了存款之后，我今天还补充另外英文字叫什么？叫押金，或者是拒结，可以吗？这两个意思当然比较重要。我指的比较重要是指对你考试比较重要。啊，那 deposit 在你的人生当中比较重要，应该是存款吧？是不是？那我在说什么哈？所以我说的重要会区分啊。所以是不是三个都要会？所以是不是万一我考试考出来的时候，不没有道理不会？是吧？可以啊。好，不要，我说不要搞混，补充在一起，不是说他们两个有关，我是说不要搞混，因为 dispose 跟 deposit 有点像嘛，是不是？你少了一个 e， 少了一个 i， 少了一个 s， 你就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了哈。OK。所以呢，这边就补充一个所有权的概念，叫处分，在那个地方哈。然后继续往下看，在那个一二三四第四行这个地方，逗点后面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persons， exclusion 叫做排除，所以它是具有排他性的前面的各项权利，知道那意思吗？哈。The first year property course 啊，这个很明显，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从哪边截取出来的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的文章，他说第一年的 property course 就是财产法的这个课，我们国内因为没有那个考财产法，所以呢，就是反正你们看过去就好。Property course 关于财产的这个课程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the detailed rules that in Anglo-American law。他说，我们第一年的财产课呢，在传统上会聚焦于 focus on， 要聚焦，哎，把 on 给我画下来，你不要只给我 focus 当动词，然后后面就想接字哈，因为有没有，我们台湾人很多人爱讲英文，有没有？两个词中间一定要起来一个英文字，基本上我今天就是 focus 在什么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话？哎，你们不要觉得好笑，你如果有机会到商场去啊，哦，他们超爱这样讲话，这个是好习惯，但是也是不好习惯，因为有会有很多错误的文法，所以 focus 在我今天就是 focus 在什么议题上？哎，这个还算不错哦。他还有讲在，对不对？那个在就是用 on， 不要忘记英文不要少那个 on，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好 ，focus on。他说传统呢会聚焦于什么东西呢 ？The detail rules， 很具体的那些规则。规则后面要出现一个 that 去修饰那个规则，怎么样呢 ？In Anglo-American law， 在英美法当中呢 ，govern 去规范。The ownership of real property， 把 real property 画下来。我先不讲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去规范什么东西的所有权。我不讲，不是说它不重要，我是要你们练习往后看。这个是假装你认识就算了，不认识的话，哇塞，假装你在考试，往后看。花圃里面他说 land and the building on it， 这个是什么样的财产？土地跟建物是不动产吧？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就是用这个诀窍在作答。 反正你那个字就算不认识，不像我们上课有人讲解，你就往后看，他真的一定会写，没有这么痛，没有那么严重。所以 real property 就是不动产。我今天是不是讲过另外一个字也叫不动产？全部把它写在一起，不动产一次学完。不动产有三个英文叫 real property， 或者是 real asset， 或者是 real estate。这三个字反正在概念上都叫资产或财产，所以总是前面讲 real 就通通叫不动产。那我全部补充给你们，不是老师爱现，老师没这么闲，是我不确定他考出来是用哪一个形式啊。你不要到时候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不完整给付，好，两位恭喜了吗？不动产可能考出来的几个字我都给你咯，没有别种不动产咯，不动产没有啦，那是阿拉拉才会这样。哎，他们每个字都把它拼出来，你知道吗？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吗？啊，算了，你不知道，你们有空就问金堂，自己翻一本书你就笑死，每个字都把它翻出来这样子。好，哎，老师在这边明显的就很不屑哦，这样是不应该的，就是毕竟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啊，谁跟你血浓于水？好，老师在 murmur 的哦。好，所以呢 ，real property 就不动产，就包括那个土地跟实际物。然后 later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之后呢，你就会有机会去探索。啊 ，explore 叫探索，探索什么呢 ？Bodies of law， 某一些法律的概念或主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Relating to， 画下来，又是一个关于。关于 relating to， 或是好，那你在那个地方再加上 relating to， 再加上一个 relating to， 嘿嘿，老师个子高还是有好处。relating to， 然后还有一个 involving in， 好啦，都给你哦，不可能超出这边了，这些通通翻成 about。通通翻成关于，所以你反正在作答都句型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花时间就看过去知道它叫关于，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要给我逐字翻哦。With respect to， 拥有一个对什么东西的尊敬啊，看得有贵的，知道吗？哦，这个是惯用法哦。你不要跟我说为什么拥有一个东西的尊敬，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就反正你就知道是关于就对了。好，然后 relating to， 你就有机会去探索某一种法律，关于什么的法律呢？ ownership of other， 对于其他东西的所有权。然后逗号后面这个叫同位语，不用记得这个词叫同位语，但是你要知道同位语的用意就是一样，是重复的再说一次，当做形容词。什么呢？ less tangible， 好，比较不那么有形的。Kinds of property， 这一类的 property， 然后前面那个 tangible 你还是不认得。假设我们一直都没解释嘛，你那个 tangible 跟 intangible 看到后面还是没看到，再往下看，他说 less tangible 就是比较不那么 tangible 的嘛，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觉得 copyright 总该认得了吧？ copyright 是什么呢？著作权，还有什么呢？ patent 这个字也要认得哦，专利权。Share of corporate stock 叫做公司股票的股份，这几个字都重要，在后面上公司法会再出现，可是认得它好不好？ And negotiable instrument 还有一切可以谈判的那些工具，对，是不是真的不难？这一大段讲完之后还是弱弱的，我们该怎么办？继续往下讲啊，就是这样。 Having presented our general definition of contract law， 在我们给予了一个对于契约法的一般性的定义之后啊，就在前面那一段记得吗？他就说契约代表哪三个要素，对不对？ We next face the question， 我们接下来面临下面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Where is this law to be found？found 是 find 的过去式 F-I-N-D 的过去式，哈，这应该很简单，跟看你忘掉。我们要去哪边找这个法律，也就是契约法的法源是什么呢？ From what sources， 好，假设你刚好没有看懂，往后再看， From what sources， 依据哪些来源，好， What authority， 把 authority 画下来，这个字也非常重要，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叫权威，第二个意思叫做当局，政府的当局哦，好，政府的当局，所以你要看他讲的是哪一个，自己去琢磨哈，这是在哪一个权威的来源下呢 ？Do courts， 而让法院可以去 derive the rules of， 把 derive 跟 of 再画下来。Derive of 叫做推导出，从哪边推导出来？你看在 derive 跟 of 中间夹了一个 the rule， 那个 of 后面是 law， 它等于就是说从法律推导出规则，然后这个规则是用来干嘛呢？ They apply to decide contract disputes， 他们用来适用， apply to 画下一个适用，就是这怎样的规则，他们是从哪边所提取出来，然后可以用来决定契约争端呢？好，这个问题问完之后，这就是铺梗嘛，所以主题就在这边出现的。The types of authority we will consider， 这个各种权威的 types 的类型啊。We will consider， 我会列入考虑的呢。Fall generally into， 把 fall into 再画起来。对不起，我一直叫你们画这种很无谓的片语，但你们不要小看，看英文就是这种习惯哈。Fall into 就是落入啦，被套进去。General 也是一个副词，一般来说会落入 into two categories， 两大类。哪两大类呢？Primary and seconda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这个东西就是这整段要讲的关键哦。所以万一有个考题，他就考你说，他就是给你这段句子，他就问你说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然后叫你选，那你就要选说 ，The source of the contract law generally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OK， 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好。那所以有 primary and secondary， 所以你看懂这边呢，假设你去看了题目，他只是问你某些东西，你不需要额外资讯，你就可以暂时打住，因为那个后面都是进一步去说什么是 primary， 什么是 secondary， primary 叫主要的， secondary 叫次要的。好，所以呢 primary authority 主要的权威啊，就是主要的法源是什么呢？Commonly viewed by lawyers and judges as the law itself， 一般被律师或是法官视为，那个视为从哪来的？ View as， 被视为 the law itself， 就是被法官或律师当成法律本身来看的那些东西，叫做 primary authority。 是不是又再次去解释去解释什么是 primary authority， 所以这两个字你不认得，你不能说你看不懂哦，知道吗？他说什么呢？ consist of， 把 consist of 画下来，就叫构成，一样一定要念 of。我跟你讲，你们不要觉得 of 这种介系词不重要，万一你们考的是法那个各个各校的研究所哈。里面有一大堆的选择题都在叫你选介系词，有没有回到大学的就考大学的时代啊？就是这种东西，它像阴魂一样阴魂不散。那为什么一直考？因为你们都不好好学嘛，老师就认定说你考最好那个很多数的啊，又是聪明又富贵，也是这个逻辑啊，又一再出现。所以拜托你这次把它学好，我不相信你们之后还会再学英文的啦，我不相信。有啦，除非你真的就是要出国念书，你去考托福，可是否则一般来说，你真的没有机会再上英文哈。这是我们所有学英文最后一堂课了。 那就要分析好吗？ Consist of 就说构成。再讲一次，就是那些权威的依据啊，权威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法源啊，就由什么所构成的呢？在后面 prior judicial decision 哈， prior decision 叫做先前的司法判决，对不对？ Which collectively make up what we call the common law， 这个一般来说集合，然后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普通法。所以你看，你就算 prior judicial decision 看不懂，你可以再往后看啊，就说是那个东西，对不对？普通法构成的主要的依据。那你就算看不懂，你有英美法系的概念，你也能猜出来那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 ？And statutes, ordinance, and the like. Statutes 不用讲了吧？制定法 ，ordinance 是行政规则 ，and the like. 还有其他的。好 ，expressions 哈 ，expression 就是表述。谁的表述呢？ Of the will of a duly constituted legislative body on the subject within its proper sphere of action。 这里面这一段比较重要的是把 duly 这个字画下来。 duly 这个字是一个副词，它的形容词就叫 due， 但是 due不是 du 而已，后面要加一个 e， 叫做 due， 这个字叫做正当的或是适当的。那在法音里面很常考的是这个片语，有没有一个东西叫正当法律程序，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字叫 due process of law， 就叫做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吗？那 duly 是它的副词吗？好 ，duly， 哎，很多我就不逐句翻了哈，因为这样子真的翻起来漏漏的。好，再过来 ，secondary authority 次要的那些权威 might be very loosely defined， 可能会被很松散的界定，界定为什么呢 ？as 后面 ，anything else which could appropriately influence the court， 他说其他任何可以适度的 appropriately 又出现叫适当的去 influence the court， 可以去影响一个法庭的那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既然它里面概括性定义，他继续说了 the examples we will consider， 比方说我们会列入考量是什么呢？ however， 然而这个转折词，他说consist mainly of， 又出现 consist of， 再画一次，主要是由 two principal types of persuasive authority， 好，把 persuasive 画下来，具说服力的，主要从两种一般的具说服力的权威的类型当中，好 ，that have had marked influence， 这些东西啊，这些权威啊，已经构成对于 common law 普通法的契约关系当中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东西在分号后面是什么呢？他说 commentary， 这个叫做法官的评述或评价意见， by legal scholars， 由法学家做出来的那些 commentary， 你们只会 comment 对不对？ no comment 对不对？无可奉告那个 no comment 对不对？ commentary 也是，它有时候当 comments 评述的名词，但是 commentary 本身它本来是当评述的，但是它当一个文件就叫评述文啊，不好意思，很抽象。 and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s of Law， 就是美国法学会的那个法律重述，对不对？这就很简单，不用再细讲了。往下看，我要把速度加快咯。 With one important exception，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 The bulk of our contract law is common law， 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的例外。什么事情呢？ bulk 叫做 main part， 就是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契约法是作为普通法这个主要部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例外。 好，然后那个 common law 你又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往后看，否则的话我们叫做 judge made law 出现了，对不对？再画一次，我先补充给你们，叫什么？法官造法。然后如果 judge made law 看不懂，再往后看，叫做 rules distilled from a composite of court decision in prior cases。 他说有啊，法院的判决，什么样的判决？在先前个案的判决所 distilled from， 所提取出来的 distilled from， 叫提取出来的 a composite 的一个混合物。好，那个东西叫 common law。 Thus one of your principal tasks this year， 你们在今年最重要的任务，这当然是给学生看， will be to learn how to read, understand and apply judicial decisions，如何去阅读、理解与适用司法判决 ？Judicial decision 叫司法判决。You will find at first that they seem to be written in a foreign language。你会觉得说好像是用外国文字写的，真的哦？哎，不是只有你们念法音很痛苦哎，美国人自己看法律文件都很痛苦，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读的东西有多困难哈、哦。好，举例，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 foreign language like any technical jargon， 好， jargon 出现话，我今天是补充过，这个叫行话，对不对？行话，他说就跟任何技术性的行话一样啊，这个 legal language 法律上的语言 is full of strange words， 是充满了奇怪的文字的。然后你看他括弧后面 like a substance in quantum merrillAssumption 知道是什么了吧？我现在是讲过，叫诺成契约，对不对？忘记的人再写一次。然后 Quantum Merrill 就是诺成契约的拉丁文，所以两个都是诺成契约，好吗？你说 Quantum Merrill 重不重要？不用，不重要啊，没有考过这个，我不相信那些老师会，久不碰真的会忘记哈。Quantum Merrill 还有 as well as words， as well as 画下来等于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 words that are familiar， 那些看起来很熟悉的字， but appear to be used with the unfamiliar， 但是被使用却是用一个不那么熟悉 or specialized meaning， 或是有特别的意思。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各位有对不对？比方他举什么例子？ Like consideration and offer， 各位我不讲什么意思哦，你们告诉我 consideration 是什么呢？对价，我刚看到同学告诉我了，谢谢你，优秀。对价啊 ，offer 是什么嘞？邀约好吗？自己写，忘记的人自己用力的扭自己大腿一下啊！我怎么记不起来？好，好，这段很容易的、啊。他说 ，our judicial system， 我们的司法系统啊 ，of decision making。对于做出判决的这个司法系统 is commonly said to be one of their decisions， 通常被视为是遵循先例的系统。然后你看 their decisions 你看不懂，后面就有括号再去解释，叫做 adherence to past decisions， 是固守于过去的判决 or precedent 或者是先例哈。那 precedent 这个字你看不懂，就再往后看，你看他是不是就接着写，他说 a precedentis a prior decision， precedent 是指一个先前的判决 with facts 在事实上呢是 sufficiently similar to the case sub judice， 是充分的，是足以跟现在的这个案子在事实上相关，把 sub judice 画下来，你纵使看不懂也可以再往下看，叫做 under the adjudication， 就是正在审理中，所以 sub judice 就是现正审理的案件，了解意思吗？ case sub judice 叫做现在正在审理的案件，审理中案件，可以吗？好，然后 that the court field of life， 好，那个或者他后面又再去解释什么叫做遵循先例哦。他说 ，the court feels obliged to， 他认为有义务 ，feel obliged to 画下来， 认为有义务要干嘛 ？Follow it， 要遵守它 ，follow 一样。今天我们学过三个 follow， 来整理一下 ，follow 有三个，哎，不不，遵守有三个，第一个叫 follow， 第一个叫 obey， 第三个叫 abide by， 可以吗？好不好？我不确定他考哪一个字啊？三位同学啊，哎，真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呢。可以吼，这些都要遵守哦。啊，我是讲到哪边去了？哦 ，subduties 哈。Then the court feels obliged to follow it and to render a similar decision. 把 render a similar decision 画下来，我是不是说 render decision 会一直出现？我没有唬你们啊。Render a similar， 然后做出一个类似的判决，这个就是遵循先例原则的适用。A regime of law based primarily on precedent， 一个制度啊 ，regime 叫做制度，一个制度啊，法律的制度依据主要是依据先例的这种制度 ，is commonly justified on two grounds， 它的正当性的依据有二，哪两个呢 ？First 在后面。It offers a high degree， 它给一个高度的什么 of predictability of decision， predictability 出现过叫做可预见性，对什么的可预见性呢？对判决的可预见性。然后你如果这几个字看不懂，再往后看 ，enabling 是什么东西有效呢 ？Those who so desire to order their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absolutization rule of law， 对于那一些啊想要去把他们的事物交给法院来 order 进行审理的那个秩序啊 ，in order， 然后可以根据 in accordance with 就等于 according to， 就是依据那些 ascertainable 可以被确定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审理，这就是可预见性嘛。所以说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判决先例原则适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法律的可预见性有帮助，提高了法律可预见性。第二个理由在后面 ，It puts a rhyme on what might otherwise， 好 ，rhyme 叫做缰绳，这个字比较不重要，但是你要认得，就是一个缰绳。他就在一个东西上面放上了缰绳，意思就是去克制某个东西，克制什么呢？What might otherwise be the natural proclivity of judges? Natural proclivity 叫做自然的倾向。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翻成心证啦，心证就避免法官的心证哈。To decide cases on the basis， 然后去这个心证是去决定一个去做出一个判决，是依据什么呢？On the basis of prejudice 就是很严重，叫做偏见，或者是后面的东西啊 ，personal emotion 个人的情绪 ，or other factors 或其他的因素，然后 that 就是那个 factor 的形容词。他说 ，we might regard 我们可能会认定啊 ，regard 这个字又出现，在这边当做认为或是认定，就等于 think 啦。那些因素就是我们认为 as improper ground for decision， 对于判决来说是一个不适当的基础的那些因素，我们都尽量把它排除。Such a system also will obviousl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这样的体系呢也很明显 ，obviously 叫很明显的，拥有这样的特质 ，characteristic 叫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呢？Which may sometimes be a virtue, sometimes a defect. 把 virtue 跟 defect 画下来。Virtue 是利 ，defect 是弊。那我们说什么吗？利与弊哈。他说这件事情那个特质，有些人看来是利，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弊，是什么呢 ？Of being static and conservative. Static 叫静止不动，然后 conservative 叫保守。Generally oriented 通常会导致 toward oriented toward 就是 to 啦，只是比较文言的写法， 会导致于什么呢？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us quo， status quo 发下来，这个字蛮重要，叫做现状。这本来是拉丁文，但是已经变成英文了哈。status quo 叫现状，现状的 preservation 叫做保留，可以吗？意思是说，它这个法案定性有些时候是个缺点，有些时候是个优点，哈，知道吗？哎呦，我们的时间呢？好啦，今天先上到这边好吗？我们直接上，下次应该来得及。下次同样，请你把这本再带来哈，因为今天第一堂课我会上的比较慢，好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下次请你一样带这一本，带这本就好哈。我们下次会用侵权行为法，然后再把剩下这些题目跟那个阅读继续上完，可以吗？好，然后请你们记住，下一次是下午的时段1:30上课 ，OK？ 然后有问题也欢迎来问我。